音经典，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，票价20到100元。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，选座购票，一键支付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硬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桌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赐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、蛾背、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为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。凡购买化为鲜胶囊3盒以上的听众朋友，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10盒。咨询电话8886-4417。赐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、蛾背、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为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。凡购买化为鲜胶囊3盒以上的听众朋友，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10盒。咨询电话8886-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的气也就不打一处来，准知的向昭的这一来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，但是又不摸底，因此没有贸然行动。张作霖也会来事儿，马上一抱拳：“哎呦，五爷，承蒙夸奖，受之有愧，我请都请不来。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欢迎欢迎，恕小可应接来迟之罪。”哎呀哎呀，小嘴真会说。赵占元马上说：“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五爷，你往里请，往里请。”让到厅堂，向昭的身后那十几个人把门的，在院里四犄角还有4个，身边6个一字排开。站到向昭子身后，这小大大咧咧撇着嘴，嘎子往椅子上一坐。赵占元吩咐沏茶，另外告诉厨下好好的准备一桌全羊的酒席，款待五爷，把那碗用碱水都刷干净，听没有？因为他是回回。张作霖呢早有耳闻，那时候上青马坎三界沟听杜老盼、汤二虎对他介绍，本地有个柳子大头子就向昭子，他妈这小子反复无常啊，今儿跟这家好，明儿跟那家好，好着好着说反性他就反性，说出卖谁就出卖谁，上面拉着手底就下绊子，死在他手底下的人不计其数啊。因此告诉张作霖，多咱见着向昭子你可留神，这小子是个白眼狼。因此张作霖心里头这么不痛快，另外也感到压力很大，给他满上茶。赵占元把水烟袋拿来了，哎，他真不客气，接过来咕噜咕噜他就抽，厨下那就吵上了， 一会儿办了三桌酒宴，张作霖、赵占元陪着在屋吃喝。赵占元一想，毕竟我是局外人呐、啊，老朽了，在跟前儿待着他们多有不便，不如我暂时回避回避。哎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好留个退身步。他假装上茅房，他出来了，冲张作霖使了个眼色，张作霖也出来了。赵占元压低了声音：“女婿，注意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可得罪不得。”“嗯，我知道，您了放心吧。”赵占元回避起来了。张作霖假装上茅房，系着裤腰带，净了手，又回来，往下垂手一坐。就见这向昭子把酒杯也放下了。老弟，你比我们强得多呀，听说你到高丽去了将近一年。啊，是。我那高丽那边的形势怎么样啊？嗨，一言难尽。咱是当大头兵的，管不着那许多呀，当官的发令叫打咱就打，叫退咱就退吧。总而言之，据我所知，咱大清国是打了败仗了，几十万军队全线溃退。这不兄弟我也站不住脚了，我这才回来的。那你怎么没跟着大部队走呢？没有，我跟人家走算怎么回事啊？另外我家里还有白发老母，我十分挂念。就这么样，我半道上溜回来了。嗯，也对，高到我身上也得这么办。哈哈哈哈。哎，老弟，听说回来之后你毅然投身绿林，我们绿林之中又多了一位好汉，我挺高兴。还听说你这一出事砸了钱家大院，整了几样带响的家伙，嘿，你的人头扩充的也挺快，在这方圆一带声望甚高。我是从中安浦一带听说的，今天特来拜望。俗语说英雄爱好汉，好汉爱豪杰。张作霖知道他这样扯淡啊，是是是是，五爷，大驾光临大概不光是为了看看我，肯定还有事儿吧。哎，痛快痛快。老嘎子，现在吃咱们绿林人这碗饭也不太好吃。哎，远处不说，就说咱们这辽河两岸，就说咱们辽南一带，有多少个柳子？哎，冯林阁你听说过没？杜立三你更清楚。八角台的豆腐匠张景惠，还有个张作相，我你等等等等，数不胜数啊。老嘎子，历来都是大鱼吃小鱼，强存弱亡。我想你从外边闯荡过，不能不明白这个理儿。兄弟，你毛还嫩，别看你胆儿大果儿直，毕竟你人马有限。你知道你这一走红，有多少人妒忌，都想把你给吞了。我说的对吧？这不是唬你。哥哥呢，爱惜你是个人物，我不愿意看见别人欺负你，更不愿意看到旁人把你给吞了。因此我这次来跟兄弟你商议一下，咱哥俩合伙干，你拉着弟兄加入我的保险队，上中安浦去，也不是哥哥当着你吹呀，在我那一带铜墙铁壁， 你知道吗？哥哥有后台，这年月没后台不行。当然你也有，你老岳父是你的后台，那不差的多的多了吗？他有什么势力？无非有俩土鳖钱儿，认识几个熟人，在关键时刻那玩意不顶用。我所说的靠山，那是大靠山。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现在加入了俄国政府在咱们辽南的别动队，信不信？看这个。向昭子说完，在怀里一伸手，拽出个袖标来。这袖标他不带着，在怀里揣着，往张作霖面前一扔。张作霖拿过来一看，啊，别动队仨字。虽然他不认得，向昭子一说，照葫芦画瓢，他也看出来了。下边还有一行弯文，所谓弯文呢，就是恶文。那张作霖自然是不懂了。这袖标还挺好看，上头还绣了个大鹰，展翅摇铃的。看完了还给向昭子了，向昭子接过来往怀里一揣，看着这个没？我参加了俄国别动队，我的顶头上司是俄国军官，叫柯留金，听说那也是个团长啊，人家一色儿都是马队，使的都是洋枪洋炮。那哥哥我来说，要马有马，要大炮有大炮，要轮船有轮船，说不定将来发展的还许用飞机呢。你要跟了哥哥我，你还不是甩开腮帮子吃香的喝辣的吗？我是交朋友的人，只要你点头答应跟我合伙，你就坐第二把金交椅，当个副队长，愿意不兄弟？这可是好事儿。一般人不常说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去，这就那么回事儿。怎么样？张作霖一听，哎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嘛。张作霖恨不能把桌子掀翻了，痛骂他一顿。但又一想，老岳父一再叮嘱我不要鲁莽从事啊。张作霖把火往下压了压，一笑：五爷，多谢您的琵琶，这真是天底下找不着的好事。作霖非常非常高兴。子嗣，我手下的弟兄不多，怎么忍心坐上二把金交椅呢？有道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。五爷，您的心我领了。这么办行不？您先容我一段时间，等着我腰杆再粗一粗，再闯荡闯荡，到那时我再投靠五爷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哎，张作霖，你别跟我兜圈子好不好？你这叫婉言谢绝呀。这一说你不乐意呗？嗯，有那么点儿。那么跟着我干不乐意，你是不是想投靠杜立三呢？我听说你跟青马坎出的不错，我可告诉你，那杜立三站不住脚，你跟他干不如跟我干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我这人说出的话没有敢驳我面子的，你可是首创，我限你两分钟，你再考虑考虑，给我个明确的答复。不，不用考虑，这个事儿咱就这么说好了吧，我不能加入你的队伍。哎呀，向昭子从来没撞过南墙啊，这小子温庭把桌子哗就给周到地上了。 他那些保镖蹭蹭把枪全拽出来，大小机头张开就对准张作霖。向昭子一摆手，没让他们下家伙。姓张的，我这个人不强人所难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，迟早你要后悔的。走。那位说，向昭子对张作霖怎么没下手呢？原来他呀也没底呀，他老外头听说张作霖手下有几十个好弟兄，快枪快马，那也不简单的。如果在里头一下子家伙被人家包围了，我岂不吃了亏了？所以他没动手，扶妻而走啊。赵占元听这信儿之后可吓坏了， 老嘎子你惹祸了，老嘎子。 那向昭子谁惹得起啊？你把他给得罪了，他非报复不可呀。他之所以没下手，是带的弟兄不多呀，大概回去拉队伍去了。咱赵家庙二道沟就都完了。 老人家你别害怕， 吃这行饭的怕还行，就得硬碰硬。他向昭子不来是他的便宜，他敢来我就对付他。再过二十几年还是一条好汉。我老嘎子你别净说这话，你现在有老婆有老人，你死不起，你得为大伙活着，动不动就说再过二十年还是一条好汉，那行吗？那个将来你还得有孩子，你得为别人着想啊。老嘎子你想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。 张作霖想啊，后果的确是严重。张作霖一琢磨怎么办呢，我呀别吃眼前亏，利用这个机会我上青马坎三级沟去一趟，请示请示我老干爹应该怎么办。要实在不行啊，我就背不住把我的弟兄拉到青马坎，不能因为我成立了保险队给乡亲们带来麻烦。跟他老岳父一商议，他岳父同意。张作霖临走之时把家里做了安排，怕向昭子报复，让他娘跟他媳妇在行李亭王大发众人的保护下暂时先避避风，搬回海城西小洼村，先上那儿躲一躲。让他老岳父赵占元也到海城去避一避，把人先分散开，等张作霖从青马坎回来再重新集合人马。大家分头行动咱不说，单说张作霖独身一匹马一颗枪啊，起身是三奔青马坎。但是大道他不敢走，通过中日大战这地面跟当初大不相同，土匪横行啊，不是日本兵就是俄国兵，碰上谁都够呛。为了确保平安，张作霖是绕走小路，这就耽误了时间了。三月的时候这地方照样的冷，到了半夜前还上冻。这一天张作霖正往前走着，天黑了，哎，北风还飘起来小雪花，把张作霖冻得手脚都麻了。张作霖一想啊，别贪黑赶路了，找个地方先休息，点堆火先取取暖，明天就可以到三界沟了。想到这四拜学嘛，哎，你还别说，在荒地的道旁有一座关帝庙，但这关帝庙啊年久失修，也残破不全了。张作霖下了马，到了院里一看有棵树，把马拴到树上， 先把草料解下来给马喂上，鞍子卸下来，他进了大殿了。一看这关帝啊，年久失修，剩了一只眼睛，庙盖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个大窟窿，自然开了个天窗。再看那周仓关平身上那个泥塑呀，也全褪了色了。张作霖恭恭敬敬给关帝磕了仨头，心里头是念念有词，说弟子路过此处，因为迷失方向，天气不好，在您老人家脚底下蹲一晚上，求您老人家恕罪。那阵那人十分迷信，张作霖捣鼓完了，在外头掘了点树枝子，找了点取暖的东西，拢了个火堆，兜里揣着干粮呢，拿出来烤了烤，就啃了几口。等身上也暖和了，他往供桌上一靠，就觉着头重脚轻，迷迷糊糊要睡。你想他吃这碗饭很难晚上睡舒服觉，有的时候一连几宿不睡觉，顶多打个盹，确实也乏累了。张作霖往后一仰，迷迷糊糊不久就睡入梦乡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，突然听见他那匹马在院里的一阵长鸣，张作霖从梦中惊醒，就说怎么回事，我那匹马是经过训练的，不见生人他不叫唤的，莫非这还有旁人吗？正在张作霖想事儿的时候，好，从外头闯进一伙人来，能有20多个呀，呜一声扑到张作霖近前，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的，两个通天炮打了个五眼青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张作霖摁在地上给捆上了，一摸把枪叫人缴了，把两条腿也捆上了，然后像烙死狗一样烙到院里头。就听那当头的说，把那马解下来，把他架在马上走，这回算抓个活的，把他招到马上了。张作霖心说这简直像做梦一样啊，但是一看呢是真的，哪是梦，哎呀，肯定这是向昭子的人马，这小子跟踪而至跑这儿来了，完了，肯定死他手。张作霖捆着嘴堵着，也抬不起头来，也看不清是谁，曲曲弯弯走出很远一段路来，进了一座院，到院里的马停住了，这帮人把张作霖从马背上招起来，院里头也有棵树，把张作霖又捆到这棵树上，老实点，妈小子，你要不老实点要你的命，把浑身上下又搜了搜，然后到屋送信儿去，午间上房，一名四案到了套间，大头子在这儿待着呢，这屋里是烟气杠杠，暖气扑面，地下两个大炭火盆，炕上躺着个人，和这位咕嘟咕嘟正抽鸦片烟呢。他这套烟具还特别讲究，风不同的灯罩，秋绝的嘴儿，花梨坛的杆儿，哎呦，这位正抽得过瘾的时候，